空穿梭，说一说在我想你的时候，你也会像我想你一样在想我。打个电话听你的声音，虽然很远，仿佛就在身边。面对面说不出口的字眼，话筒里传来特别的甜。的旋律贴切的词意，可以暂时解除危机，就像是爱你死我爱你就爱我，就这样的旋律，爱你死我爱你就爱我，就这样的词意，甜蜜蜜想念你，我愿意这样的歌曲，一天唱一旋律贴切的词意，可以暂时解除危机。除了你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